雄都出来迎接我们哥俩。 嗯， 那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 嗯， 四面八方的豪杰。 嗯， 真叫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是俊的俊。 嗯， 真叫穿红的红似血 啊， 穿黑的黑似铁。 嗯， 穿白的白似雪。 哦， 穿黄的黄似蟹。 嗯， 那真叫壮锅贴，大脑袋瓜，黄腿肚子，大脚丫，一个个咳嗽全带上踢脚的。 什么味儿？ 喷啪！ 哎，这都什么毛病？ 功夫 好练的。 当空间有位老达官， 嗯， 年高八旬开外， 哦， 须发洁白。 嗯， 看见我们哥俩来了，赶不上前，抱拳拱手。 怎么说的？ 哎呀，不知二位壮士驾到， 嗯， 为从远迎，当面恕罪。 您怎么回答？ 我说岂敢，洒下来的鲁莽，田大人你就恕个罪儿吧。 哎，怎么又唱开黄金台了？ 我把这出戏想起来了。 他还全会，你瞧。 我们跟老达官是续过了客套， 嗯， 穿过二的门， 哎， 没别的 啊， 到了镖局子了， 怎么样？ 得给人家练一练， 哎，亮亮， 哎，得给人露一手。 对， 我哥一瞧有十八本兵刃 啊， 伸手就拿起一杆大枪。 哦，大枪， 这玩意儿可有尺寸。 有什么尺寸？ 七尺为枪， 哦， 七眉为棍。 嗯， 大枪是一丈零八寸， 哦， 一寸长一寸强， 嗯， 一寸小是一寸巧。 哦， 大枪那为破兵之祖， 嗯， 大刀为破兵之母 啊， 花枪为破兵之贼， 嗯， 单刀为破兵之胆 啊， 宝剑那为破兵之帅。 哦， 护手都占四个字。 哪四个字？ 胯架遮拦。 嗯， 我哥哥是钉子不占好了 啊， 扎一趟陆河枪。 什么叫陆河枪啊？ 分内三合外三合。 内三合 心气胆， 外三合 手脚眼。 有赞吗？ 当然了。 哦， 一点眉环，二问心， 嗯， 三扎七度，四撩阴， 哎， 扎空隙六点脚， 哎， 七扎肩颈左右分。 哎，你先等会儿吧，啊，他拿我当枪杆子了。您这枪怎么全奔我来了？ 这不是一比划吗？ 一比划我受不了啊。这个 扎手为枪 啊， 涮手为棒， 嗯， 前把为枪， 哎， 后把为舵。 哦， 大杆子占六个字。 哪六个字？ 崩拔压 啊， 再挑扎。 哦， 练完了之后，我哥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好功夫， 大家是拍掌赞贺。 应当的。 他练完了， 您 看我的， 你还练枪啊？ 我再练枪，那为千人吃面。 哎，千人吃面，那得打多少卤了？那个， 那叫什么？ 那叫千人一面， 那就没意思了。 哎， 不练枪。 您呢？ 伸手拿起一口单刀。 哦，单刀， 单刀看手。 嗯， 双刀看肘。 哦， 大刀看滚手。 哎， 我来个夜战八方扛刀式。 你说这什么架子？这是 怎么？ 架子干嘛用？ 你不懂啊。 啊， 为什么要拿架势？ 不知道。 有这么句话 说， 把式把式 怎么样？ 全凭架势。 对， 没有架势 怎么样？ 管不了把式。 哎， 清楚不练 是 拿刀不把式。 对了， 光眼不熟。 对了， 啥把式？ 不错， 连块打药， 连工带料。 哎，你这多少钱？ 拿去吧， 要卖大理丸是怎么 着？这么乱， 这不没有的事情吗？人这说你这跟着我乱， 我这不是给您以劲使劲吗？ 使劲你那别挂运呢。 哎， 我这说你这还不妙，这是干嘛呀？ 哦，好了好了，我这回记着。 哎， 练吧。 我这么拉架势 怎么样？ 又来了啊。这怎么回事？你说 我一看您拉架势我就来劲儿。 该找我露脸。 露什么脸呢？ 就打头颅来一块云彩 啊， 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哎呦，那可别练了。 为什么？ 那地挺滑的，要摔个跟头怎么办呢？ 摔个跟头 啊， 那就没功夫了。 哦， 我有功夫。 您 这话又说回来了。 说什么呀？ 练刀讲究是风雨不透。 嗯， 我这趟刀练的是行上就下 啊， 行左就右，净见刀不见人。 嗯， 我练的就跟刀山似的，顺着刀哗哗往下流水 啊。 再看我衣裳 怎么样？ 连个雨点都没有。 哦，您这在单院练刀呢？ 我在屋里背雨呢。 哎，跑屋去了。这刀怎么直流水 啊？ 我把刀扔院了。 哎，他不管那刀了。 老大官的直叫好。 叫好。 好。 好刀法。 好背雨。 哎，好背雨 啊。这叫叫好吗？ 那叫什么？ 这是损你。 嗯，我倒不理会。 哎，都损皮了给。 我练完之后老大官过来了。 啊， 二位壮士。咱请验一验镖吧。 哦，验验镖。 验验镖啊？ 怎么意思？ 就是看看我们哥俩保的是什么。 哦，对， 把我们哥俩让到后花园。 嗯， 就看这北方园底下马着 啊， 24垛的黄灯灯的。 什么呀？ 都这么大个。 哦，金坨子。 老窝瓜。 哎，老窝瓜 啊。 老窝瓜保什么劲儿啊？ 保什么劲儿 啊？ 你看它是窝瓜。 哦， 你细瞧瞧这窝瓜是什么的。 哦，这是金的。 这是面的。 哎，面的多新鲜的，水的没人吃那个。 是啊，你看的是窝瓜 啊， 你拿刀切开吧，窝瓜里头瞅。 哦，里头还有红货呢， 有窝瓜籽儿。 哎，对了，还有窝瓜瓤呢。 哎，对对对，你连籽带瓤全挖出去，你再瞧， 这回有红货了， 红窝瓜。 哎，你走吧，没事就叨叨那窝瓜来。 怎么了？ 那里有东西没有 啊？你别看空窝瓜有用啊。 哦，有什么用啊？ 拿那个珍珠啊， 啊， 猫眼。 哎，什么毛病啊？ 怎么？ 哪是猫眼呢？ 猫眼吗？ 猫眼你往我这儿抓什么？这主人拿我这当猫眼， 我看您这眼就想起来了吗？ 哎，去你的吧。 拿那个珍珠啊，猫 又来了。 猫眼呢？ 哎， 碧玺钻石啊，最次的是金货。 哼， 红棉纸袋子包好了， 嗯， 续在窝子里头， 哦， 拿竹签对上， 嗯， 黄土泥在外边立着缝， 嗯， 保镖有名将， 什么名？ 明镖、暗镖、子孙镖。 您保的这个？ 这是窝子镖。 它是什么镖？ 暗镖的一种啊。 哦， 插上镖旗，躺镖烫的是我喊的。 什么喊的？ 哇，都丢喽！ 哎，都丢了。还没动窝就丢了， 那怎么办？ 应当是微窝二字。 哎，不喊那个。 哎， 这是暗镖吗？ 暗镖你还跟我这喊？ 押镖车子出张一门， 嗯， 下吊桥走养鸡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小景大景肥城乌沟桥， 嗯， 长兴店梁兴店长兴梁兴小二三大二三红门寺斗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到涿州。 怎么样？ 天可就黑了。 哦， 依我哥哥说是打建筑店 休息。 我说不行。 怎么了？ 咱们头一次保镖要落个好名誉，咱要连夜而行。 哦， 出去涿州40多里地 啊， 就瞧头了一片黄沙岗， 嗯， 一片密松林， 啊， 就听儿啪一声响箭， 怎么了？ 滋楞一声呼哨，苍啷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却原来前面有了字了。 哎，呵，什么字眼啊？ 够了学问。 哎，那这有了贼了 啊，有了贼人劫镖车了。 哎， 锣肚子打盘， 嗯， 胖子手看住镖车，我们哥俩是越众当先。 嘿， 在桥对面树林子里头 啊， 蹭蹭蹭窜出40多名喽啰兵， 嚯， 个的个花布手金盘头，身， 嗯， 犯英雄带，都当巩固扳机法鞋，怀抱斩马刀， 嗯， 当中有个为首的黑大个， 嗯， 跳下马来看身况， 啊， 晃当当身高60开外， 嚯， 头如麦斗，膀阔三庭，怀抱混铁大棍，口念山歌， 怎么念？ 说此山是我开， 嗯， 此树是我栽， 哎， 有人从此过，留下买命财， 嗯， 压不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不管埋， 够厉害的。 说完此话，再看我哥哥 啊， 直气得三四身暴跳，五灵豪气腾空， 嗯， 两太阳冒火。七窍钻烟。 哎，我说你哥哥是拔火罐的。 我也纳闷啊， 怎么还是钻烟呢？是不是？ 不是哥哥呀， 啊， 小小的哥人至于气得兄长这样？ 哎，那是气的吗？ 啊， 那是吓的。 这么说好听， 甭者秀脸在这儿。 我说你闪在一旁。 哎， 有事小弟夫妻劳，哥几言用宰牛刀。 是喽， 带某前去送死。 哎，送死啊，应当说擒贼受死。 嗯，咱们俩得死一个。 哎，对了，是得死一个。 我是擒贼受死。 嗯， 拉过我的牛来。 哎，拉。哎，您等会儿 啊。怎么 这个打仗啊，骑马还嫌慢呢，你怎么骑牛啊？ 对了，我这骑牛可比骨啊。 骑牛这比哪辈骨啊？ 曾记得千骑国孙庞斗智， 啊， 孙膑他不就是骑牛吗？ 人家那是什么牛啊？ 什么牛啊？ 五色神牛啊。 啊，我这是宝牛啊。 怎么叫宝牛啊？ 我把它喂饱了。哎， 喂饱了。 抬过我的扁担。 哎，等会儿 啊， 人家打仗使刀枪啊，你怎么使扁担呢？ 啊，又比骨啊。 又比哪位骨啊？ 三打祝家庄叛命三郎石秀，他不就使扁担吗？ 哎，人家那个扁担里头暗藏着武器呢。 对呀，啊，我这里边也有武器呀，啊， 人家里头暗藏着枪。 我这里也有枪啊。我这里也有枪。 哦， 我是一杆花枪。 哦， 我是骑扁担拿着牛。 哎，喂喂，什么话呢？骑着扁的拿着牛啊。 那应当怎么办呢？ 应当说骑着牛拿着扁的。 啊，对，反两样都跟着我呢。 哎，多新鲜。 我来在两军阵前，斗丹田一声喝喊， 嗯， 我说贼呀，啊， 贼 贼大爷呀。 哎，这贼大爷怎么管贼叫大爷？ 养过养过他吗？ 哎，这不像话呀。 狠心贼不问名姓， 嗯， 搂头就给我一棍。 嚯， 你说我能让他打上吗？ 你呢？ 我这扁的怀中一抱， 嗯， 就来个横上铁门栓 啊， 就听咔嚓一声。 哦，您把贼人的棍磕出去了。 我扁的折了。 哎，坏了。 哎，好了， 怎么 扁担折了，兵人露出来了。 是啊， 我是花枪在手， 嗯， 我跟贼人是牛马一错蹬。 哎，牛马不，二马一错蹬。 我不骑着牛的吗？ 哎，我还忘了这茬了。啊，对对对， 我不是牛马一错蹬。 嗯， 我就给他来个回牛枪。 哎，不，那叫回马枪。哎，对，您骑的是牛。 这个贼人呢， 啊， 是九江大敌，是个惯手了。 哦， 一回手把我枪杆攥住了。 哎呦， 他往他那夺 啊， 我往我这抢， 坏了。 他说拿来， 别给他。 我说给你， 给他了。 咱躲怄气， 这是怄气的地方。 坏了，我没有兵人了， 那麻烦了。 快跑吧！ 啊， 跑不了了。 怎么了？ 贼人赶到， 哎呦， 搂头又给我一棍。 瞧瞧， 我一抱脑袋，我说哎，

叫疼我。 哎，疼爱你。 哎， 那阵你们家撑得起呀、啊，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我们家开蜡铺合着。 有的是什么呀？ 有的是骡马 啊！哦，对对对对，那阵你们家就挂过天庆牌。 什么天庆牌？那玩意有点地。 哎，那阵就称得起良田千顷，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塔，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全打起来了呀！ 啊，兄弟们 有兄弟们和美有成仇的吗、哎？ 兄弟们和睦。 哎， 到北京一打听，石宠邓通沈万三， 我那还了不起啊！ 外号叫活财神呢。 是啊， 跟谁比啊？ 跟谁比？ 跟您家比啊？ 干什么？ 他就差点。 您别捧我了。 您家要不趁钱能住那么阔的房子啊？ 我们家的房子还提得起来呀、啊、 您家那房子我在这说一说。 嗯， 老班家那房子门前有一大片槐树。 槐树有什么出奇呀、 啊啊、就是啊，槐树跟槐树不一样。 怎么 一般的槐树最出奇了，仨人搂不过来到头了。 憨一点， 你们家那槐树 怎么样？ 600多人搂不过来， 就人一颗， 那一大片。 我们家人吃多撑的，大伙儿搂槐树玩合着， 就为试试吗？ 是那干什么呀？ 那都是古槐， 我 古槐冲天， 嗯， 浓荫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以从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这是我们家。 这是三国曹操大宴铜雀台。 你提我们家就提铜雀台干什么 啊？是啊是啊，铜雀台怎么样？ 好啊， 盖得好啊。 啊， 比您家哪儿啊？啊，铜雀台比您家哪儿啊？铜雀台都不如您家那个垫座高。 要那么高垫座有什么用啊？ 哎呦，一打听谁不知道啊？搬家大垫座啊， 搬家大面座你管什么用啊？ 哎，加一大字表示阔， 没用。 我说说您家。 哎， 殿宇冲冲，高进银汉，其不一阁，拔不一宫，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这是象牙为床，景陵为幔，走穗梯高，销金花帐，内有美女钟情，一个个霞品霓裳，云欢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曲，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这是我们家。 这是秦始皇的额房宫。 我踹你啊！那你提我们家，你要提额房宫。 来了来了，额房宫比您家哪儿？您说说吧。额房宫比您家呀？额房宫都不如您家那个花园阔。 我们家这有个花园， 一打听谁不知道？搬家大花园。嗯， 搬家大花园又管什么用？ 嗯，加一大字表示阔。 大花园， 搬进大花园嘛。 我们花园又没什么出奇的。 哎，有出奇的。 是吗？ 山不高而青，水不深而秀，花不多而艳，竹不密而平，亭不宽而雅，朋友不多而俊，行踪管鲍，意似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这是我们家。 这是诸葛亮的 卧龙岗。 我就知道 武侯发祥之地嘛。我们家还有武侯啊。 来来来来来来了，卧龙岗比您家哪儿？您说说。 又比我们家哪儿？ 卧龙岗比您家 啊？ 卧龙岗都不如您家那个茅房阔。 我们家茅房，谁家有钱石头茅房啊？老 一打听搬家大茅房。 我说你这都像话吗？搬家大茅房 啊， 那管什么用啊？ 加一大字表示阔嘛。 茅房大就阔呀。 咱提您家茅房。 哎，提我们家茅房干什么 啊？ 说提我们家。 说您家什么？ 说我们家的住宅。 哎，对对对对，您家呀， 嗯， 您家那花园盆里养的山豆神啊，比鼓楼都高。 你要这么点一个盆儿比鼓楼都高，那搁得下吗？ 啊，我这么一比划嘛， 这么一比划，您得往大了比划。 哦，得大点哈。 当然了， 您家那花盆大。哦，对了对了，一打听谁都知道，哎，搬家大花盆。 我们家和什么都是大发了，搬家大花盆管什么？您要实地说就行了。 山石高耸。细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如狼，玉器通香，花市围路，山虎爬墙，红楼绕树，青松河抱，豪路往还，玉带桥，竹篮护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镜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这是我们家， 这是《红楼梦》的大观园。 你要再回来，我拿扇子棒你啊！你这为什么呢？这是 多少年没见，至于的吗？啊，你当着各位，你这不窝我吗？急了， 我还不急，你这这拿我找乐啊？这个 脸都红了，至于的吗？你这个 我还不至于， 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你别开玩笑， 你看这回我一定说您家了，这回 哎， 我准说您家。 行， 我这回要不说您家，哎，我不好去。 你说不好去管什么呀？ 啊，让我好去。 什么叫好去呀？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死了去。 你也别死了去，也别起这么重的。 敢起誓吗？ 是， 我这回要不说您家，让我一出门，让我就死了去。 你 让我一出门撞气球上，你看， 撞气球上死得了吗？ 啊，我硬是啊。 那叫硬是 啊， 撞响了不啪一下吗？ 那怎么办呢？ 撞汽车上，起誓吗？ 对，我要不说您家，一出门让我坐汽车上。 坐汽车上，撞 啊！对对，一出门让你撞汽车上， 我撞汽车上 啊！ 你撞 啊！对，让咱俩撞汽车上， 怎么的？临死你还拉个垫背呀？ 啊！ 你 对，让我撞那个小孩玩的小汽车上， 汽车那管什么？小汽车管大汽车， 我哪隔得住呢？ 你隔不住，我也隔不住啊！ 哎，我只说您家行不行啊？ 哎，这行， 我说您家， 说 说您家那个老住宅还是新住宅？ 你老住宅吧， 老住宅呀、啊，太讲究了， 讲究。 您家那住宅盖的 啊， 远看雾气昭昭，近看瓦窑四少，就跟一块整砖刻的一样。 我们家人全是蛐蛐合着，在那过炉里忍着， 这不一比划吗？ 一块整砖抠的一样不行吗？ 得这么比划 啊。 对对对，就跟一块整砖刻的一样， 这行了。 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顶壁，路北是广亮大门，上有电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柳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 对， 进二门，方砖漫地，惨漫院子，下景天高搭天棚。三寸六， 我们家的人都是耗子。三寸六的天棚啊！ 啊，哦，对对，高搭天棚三尺六， 这回都变猫了，合着， 那 还得高， 还得高 啊！ 高搭天棚多高啊？ 三丈六， 高搭天棚三丈六，四个组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沙、养鱼缸，九尺多高价枝桃，迎春、探春、枝子翠白、梧桐树，各样鲜花，各样洋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我们家吃完就拉，合着 啊，这不方便吗？ 有这么方便的吗？谁这么盖房啊？ 啊，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这行。 倒座书房五间那为待客厅，满都是明宅夜合的窗户，可煞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封门。进屋一看， 怎么样？ 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您把屋了的摆设可以说一说。 迎面摆丈八条案， 嗯，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盖板、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官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的名人字画。 都有谁的呢？ 有唐伯虎的美人，李延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队的板桥的竹子，松公堂一笔虎字，闹龙军匾，还有镇宅宝剑，绿纱一匹刺，金饰甲，金丝口上挂黄龙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剑，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红毛铜的金钟，翡翠玉磬，座钟挂钟带刻钟，子儿表对儿表，夜光表。 您瞧瞧， 要讲代表啊，带不过你爸爸， 倒是讲究。 别人代表 啊， 手表再来个怀表，到头了。 是啊，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怎么戴？ 腰里系个大伯，要从这儿戴起。 您说说， 你爸爸要戴囊琴，欧美嘎，埃尔金，麦克纳，金个套，银个套，铜个套，铁个套，金三针，银三针，无里纹，横单立，人头狗，半上弦，双卡子，单卡子，有为力，为薄，为薄地，手拿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从走道，叮当乱响。 这是我爸爸戴表，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欣赏了马静博先生和班德贵先生表演的这段夸住宅，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先生啊晚年表演的一个传统相声吃饺子的片段。 他们让我说一段吃饺子，这段呢一听我就很高兴，因为我爱吃饺子，一提饺子我就馋。好吃不如饺子，舒坦不如倒着嘛，啊，现在吃饺子不算嘛，咱们生活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这儿都好，平常吃饺子不算事。初一十五吃包饺子吧，初一十五礼拜天放假了不上班，孩子也不上学，包饺子吗？这经常事儿嘛，是下雨阴天不出门包饺子啊，连汤带馅连稀带干净全有了，吃包饺子这多好啊。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什么都能吃，生日也吃包饺子，生日生以前催生，这个催生，哎，包饺子，饺子就是用处太多了。娶媳妇儿也包饺子，娶媳妇儿也吃，给煮饺子，新娘子吃啊，新郎官新娘子拜完天地入洞房煮过饺子，这饺子可不能煮太熟了，哎，半生不了熟，不太熟端进去要新娘子尝，新媳妇儿尝吃，还得喊呢，还得喊出来，怎么样，生不生？非得媳妇生，本来煮的不熟，生生，煮的半熟不熟，生。婆婆公公一声，呵，高兴了，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和个大孙女，得生啊、哦，高兴了。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妈妈令。嗯，我当初我娶媳妇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娶媳妇也煮饺子，也煮饺子，因为我父亲给煮。我因为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我母亲死得早，我爸给他煮饺子，忙这忙那的，这一乱，这饺子煮火大了，这饺子忘了，端过来拿屋子让我跟我媳妇尝，尝了还喊生不生啊，生不生？他我媳妇他不愿意。我生什么都烂回来了，烂回来了，这都变片汤了，喝吧，连汤都喝了。过年要吃饺子是吧？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着饺子，烫着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这就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捏小人嘴。我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吃饺子不算，我们家常吃饺子。我年轻，我二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很少吃饺子啊。平常年下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年下就是炸米汤，炸米汤或者饺子。人家都熬夜，咱也不熬夜啊，一睡觉得了。三十晚上人家还喊呢，咱也不喊，咱睡。结果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晚。鸡头喽都得喊出来，接着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捏小人，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和我们这时候住大杂院，人都得喊出来。今儿初五啊，刘婶儿，接我一个叫刘婶儿，那是董奶奶，